才歌中唱到的这个牛仔啊，不仅很忙，而且很有正义感。这首歌在专辑推出以后啊，保持了一周华语歌曲排行榜的首位，并在2008年度 TVB 金曲榜颁奖典礼上获得了最佳音乐录音带演绎奖。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啊，也依然来自于周杰伦，我们会听到他演唱的《可爱女人》。听到的是周杰伦带来的一首《可爱女人》，歌曲结尾的部分呢戛然而止，给人一种意犹未尽的感觉。而这首歌的作词人呢也是一位可爱女人，她就是演员、歌手，也可以说是一位创作型歌手徐若瑄。其实她和周杰伦呢有很多的经典的合作作品，比如说我们刚才听到的这首《可爱女人》，还有周杰伦的很多被大家熟悉的像《龙卷风》《简单爱》《开不了口》，都是二人合作的作品。继续来听歌，接下来的这首歌呢，它的创作者也是一位非常有才华的女歌手，她呢就是李宇春。 我们会听到他的那首《下个路口见》，是他2009年的一首作品，而这首歌呢，也在2001年的1月18号荣获了2010年中国歌曲排行榜北京流行音乐年度金曲奖，是一首节奏感非常强的歌。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6正在播出的乐听经典，我是主持人贾悦。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，我们会听到陈慧娴的两首歌。首先呢，会听到她1988年的一首作品，是她专辑《秋色》当中的一首《人生何处不相逢》，它是由简宁作词，罗大佑作曲的。而这首歌呢，可以说是一首足以传世的经典之作，让人听起来有一种相逢一笑泯恩仇的滋味。而这首歌的曲调呢，您肯定也会觉得很熟悉，它的国语版就是周华健演唱的那首《最真的梦》。马上就让我们先听听由陈慧娴带来的这首粤语歌曲《人生何处不相逢》。 你我在凝望那一刹，心中有泪飘过，纵使告别也交出真心意，默默承受际遇，某月某日也许再可跟你共聚重拾往事，无奈重遇那天存在永远，下方的晚空中 谁在烽烟彼岸？你我在回望那一刹，彼此慰问境况。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陈慧娴演唱的一首《人生何处不相逢》，而接下来呢，我们会听到她1984年的作品《逝去的诺言》。而演唱这首歌的时候呢，她也可以说是乐坛的一位新人了。她因为这首歌而走红，成为了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的冠军，以及1984年的年度最佳新人奖。马上就让我们来听听这首来自于1984年的老歌。 然是也不宽。爱原本应该能和被爱对等，你说那怎么可能？我太过天真。当你在我额头轻轻一吻，我竟然会哭得像个小女生。你说我的付出让你于心不忍，那个时候我恨你是一个好人。心还是会疼，想你在0.01分，幸福的人都睡得好安稳，寂寞还会见缝插针。什么来和他抗衡？心还是会疼，想你在0.01刻，痛苦的人都醒着被冰吞，放眼望去是座空城，没有一个怀抱和投小女生。你说我的付出让你于心不忍，那个时候我恨你是一个好人。谁还是会疼，想你在0.01分，幸福的人都睡得好安稳，寂寞还会见风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张靓颖演唱的一首《想你0.01分》，当我们听她演唱的时候呢，觉得她的声音仿佛是在自言自语，如泣如诉的大提琴和哀婉柔转的歌声此起彼伏，为我们呈现出一个令人伤感的画面。这是作曲人吴梦琪流着眼泪写完的歌，也是张靓颖唯一一次在录音时唱的流泪的歌。夜很深了，0.01分，不知不觉已是明日。在今天节目上半时段最后呢，为大家送上的也依然是一首爱情歌曲，它是电影《夏洛特烦恼》当中的一首主题曲，由杨宗纬演唱的《一次就好》。之后呢会进一段广告，广告之后下半时段节目更精彩，请您千万不要错过。 想看你笑，想和你闹，想拥你入我怀抱，上一秒红着脸在争吵，下一秒转身就能和好，不怕你哭

感受音乐，品味人生。 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 FM 九八六乐听经典下半时段的节目，我是贾悦，感谢您继续收听。节目下半时段的第一首歌，咱们来听孙悦演唱的《感谢你》。我们时常呢要怀有一颗懂得感恩的心，这样呢就比较容易感受到幸福。 感谢这一切，一切这所有，感谢这每。 明天呢就是周末了，在我们节目剩下的这些时间里呢，为您安排的这些歌曲啊都是比较轻松的。首先我们来听许巍作词作曲并演唱的《蓝莲花》。这首歌曾多次被选进电影和电视剧当中，几乎也是许巍众多作品当中传唱度最广的一首歌，一起来听。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，天马行空的生涯，你的心了无牵挂，穿过幽暗的岁月，也曾感到彷徨。当你低头的瞬间，才发觉脚下的路，心中那自由的世界，如此的清澈高远，盛开着永不凋零蓝莲花。 蓝莲花这首歌呢，选自许巍的专辑《时光漫步》当中。

就是一出戏，恩恩怨怨又何必太在意，名和利呀、啊、什么东西，生不带来死不带去，世事难料人间的悲喜，今生无缘来生再聚，爱与恨呐、啊、什么玩意， 这里是 FM 九八六，由贾悦为您主持的《乐听经典》下半时段的节目。在今天节目的最后，我们来听李玟的两首歌《滴答滴》和《好心情》，也祝您能够过一个愉快的周末。 Thank you. 北京时间9:00。